好，翻嚟 好，又翻 嚟 第三节， 系 望篇七步 咁好， 好啦，咁啊， 小姐头先你就讲咗执纸皮问题啊，系嘛？即系呢个系贫穷问题，系咪想讲话贫富悬殊定系点啊？ 唔系，因为而家即系我其实就想带出一样嘢，就嗰个议员咧，好多时咧选之前咧就系、乜都系议题，选咗之后咧就乜都唔系议题。即系我想带出呢个政棍嘅问题啫。咁好啦，香港讲短短讲一讲啦，就是、香港而家咧就即系成为咗呢个废纸港啊，嗰啲废纸回收商咧就全面停收呢个废纸。点解会咁咧？就是、因为咧大陆就收紧咗啲洋垃圾嘅条例啊，即系因为大陆就好奇怪嘅，啲政策咧就当香港咧系外地嘅。因为其实佢哋都系秉承呢个一国两制嘅原则，咁咧香港即系而家个情况咧，就系香港嘅纸皮咧就上唔到大陆，因为咧就冇批文。因为而家个批文，即系我嘅理解咧，就啲批文咧仲系得嘅，咁但系咧政府咧就完全冇理嗰啲回收商嘅建议，就系即系你当即系叫大陆当即系喺纸皮回收呢个问题上当香港系。即是中国一部分，即是不是外国。因为现在大陆的做法呢，就是他就当了香港是外国，即是他是中国政府里面的政策是支持香港独立。所以呢就令到呢那些纸皮呢就上不到大陆。 哦，这样。即是当以前我都听大陆人讲过话去香港叫境外游，他们叫做。 是啊，这个是真的。咁即是其实你看到这件事呢，就突出了那些建制派啊，那些议员啊，人大啊，政协啊，他根本上呢没有尽到这个跟中国沟通的责任。即是他们完全无能。即是你譬如新加坡去运啲纸皮去马来西亚，新加坡买啲纸皮去马来西亚咁样。他们都可以即是有合理的渠道可以这样做的嘛，是不是？即是据我了解的。就是你新加坡的东西就可以去马来西亚，即是马来西亚的东西呢又可以卖过去新加坡。那又不会好像香港这样，即是现在这样一收紧了一条条例就完全没有警告的，好像。没有警告。即是你譬如马来西亚要改一些例都会跟新加坡有计倾下先，是不是？ 是会这样的。因为影响。通大噶， 因为如果你拎开两边噶，一定要沟通啊，系咪先？ 系冇错。 咁啊，香港政府 单行啦。 喺马来近，你讲多次，头先听得唔清楚。 唔好意思，唔可以单方面咁样执行咯。譬如呢个过关嘅呢、這个过路费啊，嗰啲你啲曾经有试过一啲事例啦，就系、是、喺。由佛州的关卡那里 ,custom, 他马来西亚单方面呢就加了这个价钱。这样呢新加坡为了回应你呢，他又加回你的大马的车辆 入去新加坡的过路费，这样是斩搞的呢，你又加下我又回应你我又加下。那不如大家坐低倾好香港。 但是香港就是。香港就有好大问题，因为大陆嗰啲人又唔想同香港啲人倾，即係香港嗰啲官呢又係垃圾嚟嘅，即係真係要做嗰啲就完全唔做，即係完全冇溝通嘅，即係环保处嗰啲人㗎嘛，我你哋嗰啲废纸呢就可以运去东南亚，但係其实係冇可能的，因为成个东南亚我了解就係佢根本都收容唔到，即係香港一个月生产出嚟嘅废纸有80000多吨。咁东南亚因为佢哋有自己嘅废纸，咁佢哋冇可能再处理多，突然之间多80000多吨废纸，咁佢冇可能处理到。即系马来西亚，我知道马来西亚有好多嗰啲即系废纸嗰啲厂啊，即系再造嗰啲厂，咁冇可能突然之间可以整多，即系帮你搞多80000吨嘅废纸啊，系咪先？ 系啊， 所以冇办法，即系而家即系香港政府就根本就系好垃圾嘅，即系呢啲嘢，你嗰、那个。废物处理已经依赖咗中国大陆啦，即系其中一环啦。咁你冇可能唔 帮嗰啲废纸回收商倾好晒，即系你啲 make sure 你所有民生嘅嘢系解决咗。譬如啲阿婆执纸皮，啲阿婆唔执啦，而家即系而家基本上冇人收嘛，咁我哋梗系唔会执啦。咁你结果就变咗咧，就系嗰啲食环署嗰人走去执，但又卖唔到钱喎，全部即系结果全部嗰啲废纸咧就去晒堆填区。咁堆填区已经越即系已经冇扩充营业噶啦，即系好耐都。咁就搞死咯，即系成个社会，即系完全无能嘅。咁好啦，即系你建制派唔做嘢，你应该有反对派议员做下嘢啊。即系好似环保议题出身嘅啊，朱开迪咁样系咪啊？ 嗯。 喂，喺呢件事上面又系唔睇唔到嘅当。 嗯。 喂，选之前就乜 Q 都系议题，你做咗议员之后又乜都唔系你嘅议题。咁唔啱数喎。是不是 嗯。 即是典型的政棍喔、哦。即我想就算在马来西亚的就算做议员那些人都没那么衰啦是吧马来西亚。 即 怎样都会发下声的虽然可能效力没什么啦。 但现在呢是连声都不出即是香港是进化了那些政棍。所以现在看回 Barry Ma 那里可能即去马来西亚都啱啲喎。即是我们可能要澄清马来西亚可能好过香港啊，真的政治都可能好过香港啊，因为香港 死完。 马来西亚你讲你讲刚才听不清楚。 嗯。 你要过来的话学下这个马来西亚先。 是啦是都即是其实现在搞到这样真的好即是整个香港政府都帮这个Barry Ma 做生意真的。即是那些骨灰庵又不起身啦又帮 Barry Ma 做啦跟住连基本民生都做得差过马来西亚喎。咁真係真係。 我諗马来西亚啲住屋问题冇香港咁惨㗎係咪 係唔会。因为就算好收入好低嘅都会政府都会拨出一啲近市区嘅话会整啲 public housing 嘅。虽然就嗰啲环境就差少少，间隔就细啲，但系都会有适量嘅提供嘅。始终呢度地方都系有嘅。 其实入籍难唔难咧？去入籍马来西亚？ 以前我听我朋友咧，佢嘅老婆就系大陆嗰度过嚟嘅，同佢结婚，跟住我申请都唔算太难啦。要都是循呢个正常途径申请冇问题啊。 嗯哦咁即係其实如果係最好都係从呢个即係结婚嚟入手㗎喇即係如果去马来西亚移民入籍嘅话。 唔係即係我哋上集讲嘅嘢。 我唔知道啊。 係啦係啦嗯。咁但係嘅。 你如果我而家讲下啦即係讲下啲闲话啦咁咩如果去马来西亚咁我娶个马来西亚妹咁样咁即係大概要使几多少钱呢马来近。 你係话呢个婚宴礼定係婚礼应该呢度平平地万零两万都可以冇问题嘅马币啊。即系如果你爱，即系你嗰啲去啲酒楼啊，请啲亲朋戚友食一餐咁样，一个婚礼咁样。但系有啲平嘅，亦都可以摆呢个 catering 喺自己屋企嗰度，都系请亲朋戚友嚟见证一下咁样啦。我都 或者条村度摆系咪啊？我听过有 系啦， 村度摆系嘛？ 喺村嗰度摆仲多平，分分钟有赚翻。可以赚翻啲红包钱。 哇咁呢个就係林康正睇嚟会用嘅方法喇。即係佢最好用嘅方法就係咁啦。因为沟女平㗎嘛。係咪先有得食㗎嘛。好过买第二家园啦咁样。 第二家园佢哋最近好似仲有过嚟係嘛。 有 呢个巴士。 两个星期前好似有。我记得。是有的。 是啊。 但是怎么说呢马来西亚其实都 華人社區咧，即係我覺得啦，就更加似我哋祖先口中講嘅中國地方，即係即係我祖先係清朝過嚟啊，但係即係喺佢哋口中講嘅中國咧，係比較似而家嘅馬來西亞嘅地方，因為我哋嘅中國其實就係廣東嘅啫，即係講廣東話的地方嘅啫。咁其實係更加相似，同埋講嘅嘢咧，嗰啲。即系讲嘅字同埋词语咧，其实马来西亚嘅广东话系比较似嗰啲老华侨讲嗰啲嘅，香港嗰啲系比较我哋睇上系现代化少少，同埋变化比较多少少。香港啲广东话 都系嘅，但系我就系广东话净系喺吉隆坡 西马啦， 西马中地方，当你去到北马。南亞嗰邊咧，多數都係講翻福建話或者係華語咯，就好奇怪 係。馬拉喀咪就係講客家話多啊？ 客家都屬於少啲嘅，但係多。如果你講福建話，就應該都多。 嗯嗯，係嘅，所以其實我都好中意馬來西亞嘅，係嘅，所以 行過嚟玩下。 系啊，我都会嘅。系啊，咁 马来西亚好地方嚟噶，即系而家证明咗 Barry 妈冇 sell 错嘢咯，即系佢 sell 得好啊。其实，即系我哋都要澄清翻，佢只不过系嗰啲楼盘有啲问题，就可能即系嗰个卖嘅价钱太高。但系其实马来西亚呢个地方就唔系真系咁差啦。而家睇嚟，因为香港结果，即系而家香睇到香港咧，就系真系好大镬嘅，就系即系基本嗰啲民生嘢咧都搞唔掂。即系呢啲纸皮呢啲，其实嗰啲阿婆执纸皮本来就好 efficient 嘅，即系香港都引以为傲嘅，你知唔知啊？即系有即系嗰啲时代杂志啊，嗰啲 Fortune 嗰啲成日都报，即系香港嗰个废物回收嘅率咧，系政府冇搞，但系都好高嘅。点解咧？就因为有啲婆仔去执纸皮啊，执铝罐啊咁样样，咁啊，即系搞到嗰个回收率好高啦，即系好环保啦。咁如果而家就係你一睇到大陸一唔收嗰啲廢紙咧，就即刻收期咯，即係成個香港就，同埋最令我驚訝嘅就係嗰啲建制派啊、人大啊、政協啊，同埋白票黨嗰啲上位嗰啲人咧，都係一樣咁無能啊，即係完全冇為呢件事做過任何嘢喎。真系，唉，真系都，所以 你又可以咁讲喎，社长，佢又可以，因为你堆田系 landfill 嗰啲嘢，咁佢香港佢又话可以冇地俾佢 landfill 嘅啫，即系嗰啲堆田嘅啫。 其实堆田区冇位已经好耐噶啦，讲咗之前，所以李嘉诚先至嗰阵时话要搞嗰、那个垃圾焚化啫嘛，因为李嘉诚有话搞噶，刘嘉诚有去日本考察过嘅，因为佢有港灯啊嘛，港灯系即系而家另外一个名啦，公司名叫咩电能咩实业啦，咁啊佢之前有谂过可以做埋呢个垃圾嘅，即系收垃圾跟住烧攞嚟发电，咁啊发完电之后，又卖埋啲电咁样做嘅，咁而家咁做本来应该都好环保嘅，因为日本嗰个技术咧就好劲嘅，咁烧完之后咧嗰个排出嚟嘅嘢咧都几干净嘅，咁。本来就好嘅，即系大家都有做，但系你香港就即系政府嗰啲官又好无能啦，因为你焚化炉已经即系冇用好耐啦，香港咯，即系除咗啲有啲医疗废物系要焚化之外，其实佢哋冇即系大型嘅焚化炉噶嘛。咁而家就所以好难搞。 咁我都系因为我都系做呢啲嘅，你知道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其实你头先讲嘅完全系啱嘅。所以其实我又是一个不理解咧，点解十八区都冇人肯收焚化炉？其实如果做得好咧，系唔臭同埋系冇咩毒害嘅啫，即系唔系好 poisonous。但系点解系咪因为系中国人啊？唔好讲中国人啦，华人嘅传统意识就觉得呢啲咁嘅系苏州市唔可以喺佢嘅区度起咧？因为其实垃圾焚化嘅发电咧，个效率咧都系唔低嘅，苏化。同埋以前有聽人講過咧，香港好似想搞呢個 wind turbine， 係咪叫風能啊？又係咁，又係冇搞，係咯，又係冇搞到啊！其實香港喺大嶼山應該都係夠，啲風應該係夠力嘅喎。 所以我覺得好奇怪，即係所有 根据环保议题上位嘅议员咧，呢啲嘢全部冇提出嚟啦。即系我就觉得，即系你都系即系选之前又乜柒都系议题吓、啊，做咗议员咧就乜都关人隐事。咁、啊，真系即系唔系好公道嘅社会变咗。你即系真系有心服务社会嘅人咧，就反而就冇机会咯，即系冇一个平台俾佢做呢啲嘢咯。咁啊，结果选出嚟嗰啲都系即系好 Q 垃圾嘅人咯，即系政棍，即系大量系职业政棍咯，就冇实际上去做一啲嘢嘅能力咯。 电即系话就话冇咩资源，但系到有海浪嘅话都可以搞潮汐能呢啲嘢，其实都可以喎。即系我唔知啦，因为我冇研究过香港地理啦，但系我就以前都系有做过呢啲 design 嘅咁。其实好多嘢可以搞啊 ，wind turbine、wind farm 可以搞啦、啊。咁有咁多三系咪三面环海啊？咁又可以搞潮汐能啦、啊。之后呢、這个有咁多垃圾啦、啊，香港又可以搞呢、這个焚化发电啦、啊。其实都好多嘢玩啦、啊。其实但系我一直睇唔到所谓嘅专家学者，甚至议员系联系一啲专家学者去做呢个 argument 啊，嗰啲 discussion 嗰啲嘢，未见到啊。 我觉得有原因嘅，就是因为香港而家嗰班官咧，即系好无能啊！即系佢哋都唔知道自己搞紧乜嘢，即系你可以睇到，就算啊七七七嗰啲都系，其实都系即系佢玩阴谋就可能叻，但系佢实际做嘢都系唔掂。 嗯， 但佢上咗场两三个月啦，两个零月啦，其实冇乜新嘢讲出嚟，即系冇乜新嘢掟出嚟做。即系你实际上改变香港嘅嘢，佢完全冇做啦。即系两个月，你当然啦，你可话要啲时间。但如果好似佢咁样嘅职位嘅人上位，佢其实应该一开场已经可以有大量嘅嘢掟出嚟做咯。即系大量嘅好嘢啦，但系佢就整咗啲教育啦，咁样掟钱出嚟啦。咁但系佢又冇话嗰啲钱应该系实际上应该用，系啊，佢冇讲。咁你其他嗰啲，譬如即系呢啲咁嘅纸皮堆满行人路呢啲咁嘅嘢，其实香港咁先进嘅社会，呢啲嘢根本就唔应该发生嘅。 系，好可笑，有时真系觉得即系系咯，同埋一个先进同埋好有钱啊，香港其实呢啲好多嘢可以做到，即系你唔似非洲国家又要平靓正啊，但系香港咁有钱，好多啲 facilities 其实系好容易做到嘅啫，但系我唔知点解。即系嗱，大白象咧，佢肯定起硬啊。咁大白象之后可唔可以附带少少呢啲民生工程啊、利民措施啊？但系嗰啲官又唔会咁做 啊。其实系两样嘢咯，即系监察佢嘅人亦都冇一个水平咯。 冇错， 监察佢嘅人 冇错。 因为监察佢嘅人咧，净系不断咁讲话哦，你唔好起大白象，我拖死你啲工程。但系佢冇攞一件另外一个 alternative 出嚟，大家都有利嘅。咁啊。结果咪即系点样讲咧？即系累斗累咯！而家变咗香港嘅情况就系你嗱，点解即系而家嗰啲废纸会堆到全香港都系咧？就系因为香港最后一间嗰啲废纸再造嘅厂咧，就喺2006、2007年嗰阵时咧执咗嘅。咁点解会执咧？就系嗰阵时咧，环保署咧就逼嗰啲即系逼嗰间厂咧，就一定要用低硫嘅柴油。去做嗰、那个，因为再做纸，佢要用好多热能啊嘛，咁佢就逼佢用嗰个低硫柴油，咁低硫柴油咧就贵过即系低硫嘅重油好多啊。咁如果你一用低硫柴油，即系当然啦，你重油个唔好啦，就系、是、重油你烧完之后会有多啲其他嗰啲 NOx 出嚟啦。咁但系咧就即系香港环保署咧就即系佢就话哦唔得，你一定要用低硫。柴油，因为低油柴油就巴士嗰啲全部都用紧，咁你一用嗰啲咧就即系我就好啲交代，咁结果咧你一咁样做嘅话咧就人哋做唔住啦，嗰档生意咁咪要执笠咯，咁你而家冇咗一个自己喺本地处理呢一啲日常废物嘅能力嘅时候咧，咁你只要大陆一山集咧，你就会收皮嘅，即系完全短视咯，即系香港嗰啲官又，即系、反而你睇翻转头啦，董建华嗰啲就即系、那个视野就其实可能就实际上好过 之后继任人咯，即系香港就惨在呢一样，一蟹不如一蟹。 嗯， 因为董建华嗰啲咧，佢在任嘅时候咧系长期话要搞翻工业嘅，即系你基础工业要有翻。 我赞成 香港， 我赞成。 咁 边度 事实上系一定要做嘅，因为咧你如果一个地方系即系要自给自足或者所谓稍微独立啲，唔好依赖人咧，呢啲嘢系一定要做嘅。 嗯， 就算连纽西兰啊呢啲咁落后嘅地方，佢啲纸皮都系有方法处理嘅，即系有厂去处理嘅，即系啲塑胶啊，即系废胶处理，亦都系本地可以做得翻。即系我系唔明啊，纽西兰一个咁捻穷嘅地方，可以即系呢啲嘢可以自己做得翻，但系喺香港就做唔翻，完全唔、即系你澳洲有系好 make sense， 因为澳洲有2000多万人，但系纽西兰系得500万人到嘅啫。咁、你嗰啲废胶都可以自己处理翻，即系可以拉粒啊咁样成。而家香港个问题就系你连拉粒嘅技术都冇， 好低啫呢啲。 系啊，但系佢就系连投资一部拉粒机都唔肯咯，做嗰啲回收嘅、因为大陆就已经有部机喺度啦，佢就运上去就搞捻掂。 都系懒咯，或者系不作为咯。香港啲官可能就系少做少错咯。呢啲就港英啲人都系咁上下啫，其实我觉得。 你变咗就成个社会整体依赖大陆啊嘛，即系呢一样嘢系好有问题啊！你已经有好多嘢依赖大陆，你自己做得翻嘅应该系扶植翻嘅，即系我认为就因为香港政府有责任做翻啲嘢，但系、香港政府就真系冇人系有呢个视野咯。而监察香港政府嘅人，即系一众立法会议员，即系有九成都系垃圾嚟嘅，可以话。 点讲咧？即系觉得香港嘅立法会议员咧，系同即系都系政策啊，即系社会政策多，但系好技术上嘅嘢，佢又唔会系咨询人哋意见喎。即系好似我哋做呢啲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咧，我哋都成日都会有啲政府 job 或者啲 consultation 嗰啲嘢咧。但系我唔知道香港政府有冇，但系好多议员咧都系即系澳洲议员啊。都要问我哋意见啦，即系攞份稿上去 Parliament House 度读啊，佢哋调查翻佢对面啲议员咧。但我睇到技术上嘅嘢咧，香港嘅立法会议员咧，好似好少求呢啲叫做咩啊？consultation 顾问公司嘅意见，佢哋唔会嘅，因为好老土，我觉得香港即系啲议员，即系佢哋就自己做政策研究，但系咧就闭门造车，好多时都即系你唔系揾翻嗰行嘅人去。帮你咧，其实有时即系你讲出嚟嘅嘢都系废话嚟嘅，即系你睇到香港嗰啲议事嘅质素嘅低咧，系低劣咧，系即系令人系感到惊讶嘅。即系好多时讲嗰啲即系问大白象嘅问题，譬如你嗰阵时掘高铁嗰啲隧道，咁点解会咁多问题咧？就系、是、因为香港嗰个地质咧到咗。到即系佢哋掘高铁嗰个隧道嗰个地质咧，系嗰啲花岗岩咧系碎晒嘅，同埋系有渗水嘅。 嗯， 咁喺呢啲咁嘅环境下做工程咧，就基本上个风险系好高嘅。有少少嘢整错咧，就即系要延误啊，又剩噶啦。咁呢个系工程界嘅人咧都知道嘅常识嚟嘅。 系 common sense 嘅，系 啊，但系嗰啲议员咧都系不断话啊，点解你会贵咗咁多或者嘥咁多钱？其实本来个问题咧就系应该你走线嘅时候，点解要拣呢啲咁嘅路？点解问呢啲比较高水平啲嘅问题？即系一开始嘅时候，而唔系人哋去咗有问题嘅时候，你先至走去问。即系你人哋已经衰咗啦，佢嚟问你攞多啲钱 fix 翻个 problem 嘅。咁但系 同埋。仲有呢、這个叫做咩啊？港珠澳啦，佢哋讲嘅中华白海豚问题，其实咧又系冇人问佢点解嗱，佢决定咗起啦。我哋都讨论过呢个问题。其实动物咧系可以 switch， 但系咧佢系冇做到，但系冇议员问呢啲嘢嘅，就系话，死咗几多白海豚？以前我喺中国教书时候，我都去过中山大学睇过啲白海豚尸体嘅。咁咧，其實咧呢樣嘢咧，大陸係做得好少少嘅。佢哋係有一個白海豚中心咧，就會將啲屍體執翻嚟， 即系研究佢点死啊，或者系你知海豚好依靠啲 wave 嘅，即系嗰啲声浪嗰啲嘢去搵地方啊嘛。咁其实佢哋都整啲带，即系叫做咩啊？即系嗰啲录音带咧，去引导翻啲海豚走去第二个地方嘅。但系香港咁发达嘅地方，我唔知啲中大、港大有冇啲咁嘅研究啦。香港咁发达地方，如果呢啲嘢都议员都冇提出嚟。甚至佢嘅助理啊，嗰啲都冇提出嚟。其實我覺得係水平真係好唔夠。佢啲助理嗰啲淨係識叫做咩政策討論啊，嚟嚟去就係貧窮問題嗰啲嘢。但係好多技術上嘅問題咧，我睇唔到香港嘅議員會提得出嚟。咁當然我哋澳紐嘅議員都係唔識呢啲嘢，但係佢會揾顧問公司啊，或者一啲科學家、相熟嘅教授啊，去 challenge 政府，或者揾一啲evidence support 自己嘅觀點咯。但係香港係冇嘅，就係識得鬧咯，就係話你咁樣唔得啊，你咁樣嘥咗幾多錢啊。但係解決方法好似都唔係好多咯。聽睇上去佢哋嘅辯論就係、 是、咁又帶翻去萬必嗰度啦。其實如果萬必佢即係喺呢個血庫問題上面，即係捐血問題，即係同志捐血問題上面，佢有問一啲喺血庫工作嘅人，究竟即係點解同志係會俾人升高勾出嚟？即係如果佢係有問呢啲好基本嘅問題，佢係唔會就咁開口埋口都話係歧視咯。 嗯。 即系同埋有时系好唔合理嗱，嗰时之前咧永世禁人哋捐血咧，其实就唔合理嘅，即系呢个系事实，呢个系 fact， 因为同世界其他地方咧，亦都唔系咁即系 接轨 嘅。咁而家佢已经改咗啦，咁其实你应该人哋改咗就算啦。我觉得即系你应该已经成功争取，已经搞得掂啦，你就唔需要去再讲话一年都系歧视。咁如果呢一年都系歧视，其实就我觉得系唔公道咯。即系 同埋睇嘅问题，即系个眼光好细啊！我就系觉得佢哋睇嘅嘢好窄啊！就算佢哋即系得罪啲港句，其实香港嘅黄丝水平都系低嘅。对唔住，我真系咁讲，即系嗰啲点讲，即系好多 common sense 嘅都系冇咯。其实。因为呢个社会就严重偏向于地产同埋呢个叫做咩金融，所以香港人嘅金融同即系嗰啲对经济嘅想法啊水平，可能比澳纽人系高好多皮。我好承认，但系一啲 common sense 好少嘅科学常识咧，香港人真系好缺噶，系成个社会都系冇呢种气氛去谂咯。即系我识嘅人吓，即系我识嘅人啫。 你讲嘅系事实，但系冇办法噶啦。我哋而家因为你。其实嗰啲议员都系你讲真，有几多个系真系有技术工程嘅底子嘅人系做议员咧？就冇咗啦，俾人 DQ 咗啦，所以都系冇嘅。即系而家就冇办法啦。即系咁样嘅话，咁我哋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即系又要再批评万必作结啦。好心佢就即系有时啲嘢就唔识就问一下，即系有技术相关技术嘅人，就唔好自己。开口埋口都歧视你呢个同志咯，其实我哋就唔会因为你系一个同志而嘲笑你嘅性取向，我哋就净系会用你嘅 议员身份， 议员身份，即系会批评你议员身份，同埋你议员身份应该做嘢你唔做，我哋又会批评咯。即系你系应该去同一啲喺血库工作嘅人沟通嘅，我相信你系冇啦。因为我同香港血库嘅人都有沟通过，香港血库嘅人咧就好唔妥你讲嘅嘢。咁啊，我相信一个住喺海外嘅人都可以做到嘅嘢，你都做唔到咧。其实你系一个有问题嘅，即系工作能力系有严重问题嘅议员咯。啊，咁啊，即系我亦都希望广大嘅市民要认清楚你嘅真面目。咁究竟我哋系边个搞咧？即系芒向部边个搞咧？系唔重要嘅。我哋嘅。原则就是香港人是应该可以拥有一班更好的议员，一班更好的代议士，即整体社会的风气可以得到提升的，而不是开口埋口都是用口号来讲话你歧视我，或者你不给民主我就要民主，不是这样，是大家去提升一个社会的议政的水平，即这个是我们的即想法啦，啊，很卑微的想法，啊 就唔係好似你讲到咁撚霸气要吓搵出抽出芒向报背后嘅黑手嚟批斗。 交人啦、 啊！屌你老尾，真係。唉，我係好失望啊！对陈志全，好老实讲，即係我对佢係抱有期望，满有期望嘅。即係佢之前同红十字会讲嗰啲嘢，我係好支持，但係真係，唉，但係而家佢咁样系走火入魔咯。 诶，所以一班议员走火入魔，导致成个社会，即系我知啊，同埋呢啲所谓支持民主人咧，唉，都系走火入魔嘅。其实都，即系 其实好多嘢系可以问一啲技术性嘅问题可以解决。但系你就唔问嗰啲问题，你就一开始就问责，咁啊对唔住啦！你一问责就技术性嘅问题就会俾人即系 笑咯。 技术性问题就会俾人，即系我觉得技术性问题就会，即系你 ignore 咗佢嘅时候，你之后出嚟嘅结果就会好麻烦咯。即系而家你睇得到咯。 不过都唔紧要嘅，成个社会都系冇咩常识嘅话，咁佢咪冇乜所谓咯。老实讲， 冇办法。 我真系好捻直接，我就话成个社会冇咩常识。其实喺我眼中，香港 系真嘅。你好似话电动车咁啦，我又讲一次，即系讲多少少啦。即系本来想完咗节目，但系环保署佢。即系阿陈茂波上场之后咧，就唔系环保署 ，sorry， 财政司陈茂波上场之后咧，就将呢个电动车嘅津贴删除咗。即系佢以前咧就唔使呢个首次登记税嘅，即系个出牌好似平啲嘅。咁啊，陈茂波上咗场之后就取消咗呢啲优惠。其实陈茂波系啱嘅，因为香港最主要嘅发电嘅地方，即系发电嘅原料就系、是。天然气同埋煤，当你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增加用电量嘅时候咧，其实对个社会系冇益处的。 嗯， 即系有时就系咁惨啊！即系你结果就系一个人都憎嘅波叔做嘅嘢，反而系技术上系正确嘅。 唉，你讲呢句话又话我哋五毛啦，破坏团结嘅啦。诶，不过唔紧要，我哋就系编辑自主，讲我哋信嘅嘢，就系、是、咁简单。 波叔当然 系 一个契弟啦，但系佢今次即系做呢样嘢就反而系啱嘅，因为你电动车其实香港系冇，即系你唔应该鼓励人哋用电动车。讲真，即系好老实讲， 就好似我哋喺澳楼嘅话，点有可能用到啫？即系 澳洲就系、是、澳洲就应该唔用嘅，因为澳洲大部分嘅发电唔系即系。啲天然能源啊嘛，咁但系如果喺即系纽西兰咧，就有啲唔一样，因为纽西兰大部分发电都系水力发电，咁如果去将嗰个即系水力发电用埋喺呢个汽车上边咧，就 O K 嘅。 哦，得咁样得。 咁样 就其实好多地方都煤噶嘛。 系咯，所以如果你用煤嚟烧嘅话，其实你烧气烧柴油啊，烧汽油系环保过烧煤咯，所以。啊！呢啲冇得讲噶啦，即系啲人夹硬都系话电车，即系可能就 buy， 即系好似啲人买苹果手机咁咯，佢咪 buy 咗呢个 Elon Musk 咯，咁啊认为 Elon Musk 讲嘅所有嘢都系啱啊，或者做嘅所有嘢都系环保啊咁咯，咁实际上又未必系啦，一个问号啦。 系，我做呢行我都唔买电车，咁大家知道啦。 唔系真系还，即系如果你真系计数，纯粹计数计翻出嚟嗰个 environmental impact， 电车悭唔到悭，即系对个地球唔系真系好啲咯。 冇错，冇错。好啦，我哋唔讲呢啲咁技术啦，大家都听到闷啦。好啦，系咁啦， 系咁啦，好，拜拜， 拜拜， 拜拜，再见， 拜， 好，拜拜。